12公里，横过朝鲜半岛。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稍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流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翠华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仍然都系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北海街。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警署。跟住咧，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就系受到路面维修影响，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维里道。咁就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开，因为有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维里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内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才哥讨论区， 潮流兴揸电动车，大家又知唔知道喺香港好盛行嗰架电动车嘅车牌牌子名系来自咩嘅咧？ 就是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科学家，叫做 Nikola Tesla， 原来是一个天才科学家来的，亦都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和爱迪生呢是有过节的。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徒弟仔，整车要专心一致，技术要精益求精。 是罗网师傅， 不过冇技工注册证做专业证明，都未算是师傅哦。 我知道机电工程署的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证明注册技工具备资历和专业技能，遵循守则和持续进修。正所谓整车认住注册证，服务质素有保证，顾客梗系识拣啦。 冇错，你师兄师姐都做到啦。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加果。 等我彭爷爷问下晨光第一线嘅男主持小白同阿 O 先。 我小白咧就会同仔仔一起咧学一样新嘅嘢。最近咧佢都中意功夫，咁我哋两父子咪可以一起玩一下咯。 阿 O 趁暑假咁好天，梗系去下海边玩下水啦。 咁开心，咁记得预埋我呢个孤独老人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剧集歌唱得多，终于佢都有练习演技嘅机会啦！ 当身体不见有双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越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 但公司在他今次的 MV 里面安排了邵仙玉和他对戏来演绎一个爱情故事的，而投入了在对方昏迷不醒的剧情之中， Hannah 也都忍不住爆喊。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妍。 若还是爱你，难道算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 就有韦景云加上何哲涛嘅，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有 Hanna 谷子乔《没有你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俾女神更加了解独男。谨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7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10分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3点钟嘅下午3点钟。咁而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咁好多呢网友又好啊，听众都好呢，都好关心究竟今集后援会会点样呢，会唔会好似上个礼拜咁样又有啲存货播出呢？我哋有存货嘅，不过留住先咁解嘅啫。今日呢有一位超级叫咩呢，我都唔知应该点样称呼你，总之有人嚟帮手。 天王之王， 天王之王。我数翻个历史咧，佢系曾经出现过喺我哋后援会，出现嘅日子系2016年嘅8月27号。 咩啊？九唔屎都有噶啦，你录嗰啲剧嘅时候，求其嗰啲， 你做咖啡啊嗰次， 的士佬啊嗰啲之类之类出嚟，几句对白，吓哦，你都系扯拍啦咁样，都系嗰啲啦。 大家听下，今日有阿斌仔喺度嘅。 喂，你好，你好，波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斌哥，斌哥， 呢一个我是你的老千会，我是你的后援会。喂，头先我一路听嘅时候好唔对路喎。 点解？ 我以为有女嘉宾噶，大佬。 冇啊， 肥仔搞咩噶？ 我唔知佢收起晒， 唔知带晒啲女嘉宾去新城啊！而家 我同佢讨论过嘅， 佢就嚟喺新城开麦噶啦，佢 新城屎啊！但系 叫人应承我唔好整伤自己，唔好俾人拉，记住系石压进顶嘅话咧，就记得要保护自己。 我哋一齐嚟，一齐走咁样。系啊，咁啊，即系今日我将阿斌喺度啦。 系， 我真系听翻啊，听翻2016年嗰集，因为嗰集 2016年啊。咁耐㗎喇， 係呀， 三年前 啊，8月27号。因为嗰陣时讲返少少呢，后援会仲係喺 Team Power 㗎嘛。咁我哋嗰陣时有个玩法就係、是、呢、我同阿一咪每月送礼物俾嘉宾嘅。 哦，係呀。 咁每七集即係边个赢咗七次之后呢，就会请个男嘉宾上嚟呢，就教我点追女仔呀。 黐线，呢个唔係一个奖励，呢个惩罚。有七集女嘉宾，第八集变个男嘉宾，好明显係有一个惩罚啦。 係呀，所以转咗嚟之后我哋冇乜再请个男仔上嚟 啦。呢啲係醒目啦。 可 以识玩啦。 呢个地盘除咗我同阿一之外，唔容许其他男人出现。 你啱。今日我负责落嚟行过嘅。 系啊，咁跟住听翻嗰阵时，我哋有啲唔同环节嘅，有咩师傅教路啊， 系， 即系就嗰阵时揾你就讲下点样识女仔啊，咁样样 嘅。唔好咁讲，识啫， 跟住读得好准啊个音， 识。 但系咧，我听翻我谂起，点解嗰阵时有一个问题冇问到，好想问嘅 咩啊？ 即系嗱，即系讲女朋友嘅数量咧，你应该系最多嘅，真系。 又冇咁讲， 你自己嗰时都话10个都唔止嘅。 系啊， 净系讲正经嗰啲。 唔系咁，但系有啲你唔知噶嘛，啲同事有时收得好埋噶嘛，系咪先？好多结咗婚我唔讲啦，即系冇理由怼 O 出嚟啊。 唔系咯，我而家上岸就唔好搞佢啦。 唔好搞佢哋啊， 系咯。咁啊，斌哥你都靓靓仔仔啊， 又 同我哋差唔多啦。好想知有咩 杀着咧？听到都系一个赞美嚟噶，我相信。 好真诚噶我。 有咩杀着？ 系啊。 喂，唔系喎，嗱，好老实。 你系才华揾食啊？虽然梗系啦， 梗系好明显， 好明显唔系靠样啦。 唔系好明显系呃饭食啊！你哋叫做 真系噶嗱，我哋以我即系入咗嚟几 胆二力三功夫啊！我答你嘅话就系呢个啦。 唔系，都靓啊，又 model 级数啊，又成功、啊。 又唔好咁讲，咁啱即系最紧要都 系，啊、 最紧要都系真心相爱，系啦。唔系，不过咧， 讲呢啲 嗱，一胆二力三功夫咧，呢个系真噶，认真噶。胆咧呢、這个真系好重要， 啊、 即系你识女仔，譬如而家好多阵时，即系譬如话所谓嗰啲咩独男啊、宅男啊、什么什么啦、啊，其实说到底就系嗰一刻嗰个胆啊，你够唔够胆去表白？ 你夠唔夠膽去同你嘅一個心儀嘅對象去叫做緊密地聯繫多啲，即係溝通一下，或者同人哋 WhatsApp 啊。咁同埋譬如話，所謂嗰個膽係咩呢？就是、你自己都要諗下喂，你做緊呢件事會唔會太大膽？即係有陣時光滑發質啫嘛，你有時衰在太有自信啦。咁你譬如話咧，即係我呢排都有陣時都會接到啲電話啊，或者有陣時有啲案例都係咁噶嘛。有個男仔咁佢有個心儀嘅對象係女仔啦，咁當即係喺呢個 case 上面咁樣。咁然之後咧，咁佢就即係中意佢 ，OK。咁中意佢都唔緊要啦。咁然之後咧，人哋又冇乜騷佢嘅，但佢就喺人哋嗰個社交平台度咧 download 咗人哋嗰個 profile pic 愛嚟做自己個電話個 wallpaper。咁你咪太大胆啊！太大胆啊！呢个系痴汉嘅行为啦。即系你有阵时你要识得喺嗰个位嗰度咧，你要拿捏到。咁然之后就系譬如话你大胆地或者系啊，即系叫做有自信地去同对方即系譬如倾下偈。咁其实对方都可能冇乜嘢嘅初头，咁咪当你朋友咯。咁但系见到呢个男仔都好似讲嘢都几有自信，几有信心。咁起码佢会继续同你倾。咁你先慢慢增加咗你可以同對方再深入了解嘅個機會啫。 因為咧，我自認咧，我唔係大膽嗰啲嘅，即係如果新認識嘅話，一個公眾場合或者咩好啦，有時嘣擠嘣擠咁樣啦，咁好多女仔行過噶嘛，咁啊好需要啦個膽，你行埋去同人開頭傾咩偈？我而家得住咗一個位就是，我都唔知同佢傾咩好啊。 傾咩好？ 係啊，即係到，咦？第一次嚟，即係你啊，即係你冇理由傾呢啲噶嘛？ 咪問下佢咯，你通常禮拜六出街定禮拜日出街啊？咁你咪大约知，譬如今个礼拜你问佢礼拜六出去定礼拜日出去，咁佢咪知咯，咁你又知啦，咁样 日头出街定夜晚出街？ 系啦，咁样。 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过程咧重复得太多次啊，即系譬如你对一个女仔，你离不开都系倾嗰啲偈啊，你 系噶， 系啊，即系除咗讲头先， 我几套板裤啦， 系啊，做紧嘢定读紧书啊，系啊，即系嗰啲近排有咩兴趣啊，你都嚟啲好闷啊，其实去到一个位， 你 闷到我自己都唔想， 你唔应该用呢字眼咩？近排有咩兴趣啫？ 即系咁讲啊。 呢啲唔得嘅，呢啲即系你，譬如你好简单，你一班人先啦，即系都唔好讲一对一，一对一嗰个难度相对高啲嘅。你一班人里面有一啲系梗局噶嘛，即系譬如可能系 心意心， 唔系，譬如唔系， 我哋搵啲嘢玩下先啦， 搵啲嘢先，我玩围妹 ，ice breaking 啊，唔系呢啲，即系你譬如你一班人咁样，咁你实有啲大合照时间噶嘛，通常最好系咩呢？就系、是、一定要即系要开个 group。起碼知道對方個電話 number 啦，跟住之後你即係有個影緊張相之後，最好係用你嘅電話影。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對於電話嘅 camera， 點解我咁高要求咧？ 你嗰個啊， 係有 point 嘅， 翻嚟係啊，哇，影相幾靚， 係有 point 嘅。好啦，咁當你影緊張相之後，咁點咧？咁要踢人噶嘛？咁呢個時候就即係都係嗰啲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如果玩開嘅一啲玩家們都好明白噶啦，咁樣。咁然之後，咁你咪開始就 follow 下對方，睇下佢 follow 唔 follow 你先。 係， 同埋睇下佢係咪主動 follow 你。嗱，有幾款喎？即系嚟呢度花少少时间讲一讲，就譬如话当阿波仔系女仔先，好啦，咁我心仪你咯，咁我哋一班人影相，可能成班六七个人咁先啦，咁样，咁啊影咗张相咯，咁我就 Instagram 就 tag 咗你先，但系 tag 嘅时候咧，唔好 at 佢住，即系冇 follow 佢， 斋 tag 唔 follow， 斋 tag 先，睇佢咩环境。嗱，如果佢好快脆 follow 翻你咧，咁呢样代表一个正向嘅表示，起码佢唔抗拒同你做朋友先。即系嗱，你冇太黐线啦，都系一胆二力三功夫。你个胆唔好太大，即系你唔好觉得哇，佢 follow 我，佢一定系暗恋我啦。即系嗱，你呢个谂法咧， 呢个多咗啦，呢个 太大胆啦，呢个假设实在太大胆啦。咁然之后咧，咁你见到对方如果都会主动 follow 你，咁即系起码佢系 friendly 嘅呢个人。咁然之后你先至慢慢再同佢倾下偈。咁但系如果佢冇 follow 你，即系佢甚至乎连嗰张相都唔 like 嘅，即系嗱，你睇到啦，咁你可以停止啦。即系你谂下，你已经系一个唔即系不失斯文，亦都唔需要系叫做样衰咗嘅情况底下， 系啊系啊， 你已经好知道 佢暗示噶啦嘛个行为， 系啦啊，咁嗱呢个胆你就要吓好紧要啦，咁啊第二个就力啦，咁啊当你发现喂条直路嚟，咁你梗系快马加鞭啦，系咪先？就快速揾啲共同兴趣啊，睇场戏啊，诸如此类啊，嗰啲食个饭啊，咁嗰啲啦吓。咁至于三功夫嚟讲咧， 咩功夫咧？ 怀中抱怨。霸王举鼎 好球 系啦，嗰啲啊迟下先讲啊，你到你节目掉嘢啲嘅时候，我先再同你分享。 凌晨二至四就可以讲啦，嗰啲咁啊， 先再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啊！ 喂，但系你讲起呢个影相咧，我又 經歷過，即係有少少 tips 啊。你用咩牌子係好緊要嘅？因為有時譬如嘉賓都好啦，或者你新認識，你影完張相你俾對方，咁頭先你 tag 人係即係呢個線上嘅做法啦。 係啊， 你線下有時禮貌上都哦，即係 send 翻張相出嚟啊嘛。 係啊， 即係如果你係用嗰啲生果牌電話咧， 嗯， 其實係好難攞到對方電話。 所以你叫我一路都唔用。 係啦。即系 我坚持唔用，你估我 即系用呢啲好啊？ 你估真系投奔祖国？ 即系可能用唔到 Google， 梗系啦。 即系你嗰个可能有其他嘅障碍。 我话俾你听，我就嚟要用小红书噶啦。我一打开呢个市场， 因为 你在所难免啊啲嘢。 试探咪线上面睇对方反应啦。有时话我都会试嘅，就问啊，点样俾翻张相嚟？咁啊，通常有几个，一个咧， 执啊， 一执咪你就知冇行 断烂啊，实断啊。 所以我好后悔换咗呢个电话，又贵喎、啊。你不、啊、 所以你唔发觉好多宅男都用 iPhone 啊？ 咪蠢咯！你咪我而家就觉得蠢啦。 你睇我，你睇我一路都冇用过。 你睇表面好似渣渣地，原来先有用。 我自从 iPhone 四开始，我留意到呢个漏洞之后，我就冇再用过呢个牌子。即你要明白，你要制造有一种话题喺度嘛。 系啊。 即你又用嗰电话，对方用嗰电话，有咩好倾啫？你大部分香港女仔，我谂有八成啦、 啊， 大部分都系用生果噶， 生果多啊， 大部分都用呢个啊，因为简单啊嘛，佢哋好多掣唔识揿啊嘛。好啦，咁你都识得讲咯，嗰、那个电话嘅设计就 系 好多嘢就唔使揿好多掣，你仲有咩教佢啫？ 冇嘢教。 佢识嘅嘢你又识，你识嘅佢都识。咁你用第二啲电话咧就唔同啦，咁样可以倾下啦。系啊，你话我冇一足喎，我踢你啊咁样，咁又好啊咁样，咁呢个时候就可以。就可以啊，成機啊！ 除非佢出到用藍牙 Bluetooth， 除非佢 咁你又知冇學 係啦。除非佢同你講，其實我張相我唔想要， 其實唔緊要啊，你保存得噶啦。 係啦，咁啊唔使講嘢啦，即係咁樣。 因為你攞部嗰啲 BlackBerry 出嚟啊， 係啊， 有 keyboard 嘅。 嗱呢、這個又代表另外一樣嘢喎，即係第一有 keyboard for send email 啦，第二好明顯咧，如果你攞到呢部機出嚟咧。我谂你嘅胜算又会增加咗大约 30% 到啦， 即系有胜算，你觉得？ 梗系啊，有咩人用呢电话 ？iBank 卡，正算啊！即系你唔去到中环翻工，冇房坐嘅，你都好难会有好，即系好难会冇呢部咁样嘅嘢嘅。所以你一见到咧，如果识嘅行内人一知咧，就你嘅胜算会加多三成。 系啊， 呢个系我见到嘅。 如果你本身唔系做呢行，你都不妨试下买一部防身，系啊。神器嚟嘅， 呢部紧要呢部，仲要加多一句，冇公司出嘅，嗱好重要啊！你自己买唔倾向， 哎呀，我今日就带公司机， 系公司机出嚟，因为 February 咁啊，嗱明啦， 交换住先，我翻 app 翻嚟咁样， 系啦系啦，我叫我司机攞出嚟， 但系因为你话嗱，一胆二力就三功夫啊， 啊 你话嗰个胆，你自己觉得你最大胆，你会做过啲乜嘢嘢咧？ 最大胆， 印象之中，你都觉得呢个胆啊，真系。可能有啲真系你细个嘅时候特别大胆噶， 细个好大胆。 而家会谂，而家你会谂多啲噶嘛？即系我都认系， 梗系啦。而家真系唔好乱嚟啊！咩 你 讲？ 你唔知最 辛苦咗十几年，冇理由为咗三两分钟第一位一弹噶。 三两分钟系咯， 咪咯。好啦，咁我就话即系最大胆嘅一次，我谂可能我而家即刻谂咧，可能系即系初恋嗰段啊。初恋我识第一个嘅女仔叫主动行埋去认识佢啦。嗰陣時喺補習社，即係而家都有啦，但係以前再興盛啲嘅。咁嗰間執咗㗎啦。我好記得嗰陣時唔知補，我唔記得佢做冇教，補 friend 打蘇定唔知補邊個，我唔記得咗啦。anyway， 總之補習，總之補習社啦嚇，胡蘇佬教下卡定係唔知乜嘢嘅支持，好似唔係 friend 打蘇。anyway， 總之補習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就見到個女仔，嗰陣時佢俾我感覺係似咩咧？關詠荷。OK， 我 自己系啦。OK， 好啦，咁跟住之后点咧？ 咁你咪王喜， 系烈火红心，南山三虎， 肥明开， 肥明开， 其实几好听呢只歌。 好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喺个课堂里面咧，就哇，即系其实神早已经及中咗噶啦。咁但系咧一路都唔够胆，当其时我中三啫。咁跟住之后呢，咁啊諗住最后嗰堂呢就点都要鼓起勇气去认识佢嘅。即係嗰时咪好兴嗰啲派 notes 嘅。咁已经刻意係坐喺佢前面另转身派 notes 俾佢嗰啲 啦。 但一路冇酥喎。跟住嗰时係好哇小鹿乱撞嗰啲感觉嚟嘅。跟住之后呢去到最后一堂走啦散水啦，即係啲人完晒成个补习嘅班都完咗，有权我唔再遇上呢个女仔㗎啦。跟住之后呢我就见到佢走嘅时候呢就有少少痴汉上身。我就一路从后跟住佢， 咁跟住咩咧？就只系由楼下，即系个补习社个楼下，去到对面街个巴士站啫。 好短、啊、 ，OK， 好短嘅距离啫。好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喂，最后一次机会啦，斌，把握啦，因为呢世冇噶啦，咁样。跟住咧，我就冲埋去喺后面，跟住之后咧就咪撞佢，就行埋去问佢：，诶、欸，你有冇散纸唱？嗱，当年仲会唱散纸。 原来你都曾经用过 呢啲，梗系啦。跟住仲要一路唱，唔系点样唱散纸咧？咁嗱，我而家攞出嚟示范一下先。好啦，首先咧就是、我行埋去嘅时候咧，喺个裤袋度，唔好意思啊，有冇散纸唱？但系你啲散纸喺个袋度系咁喺度劈，跟住盲嘅知道你有散纸啦，仲唱咩散纸啫？咁样，跟住之后咧，唱完之后咧，就即系嗰啲系前戏嚟嘅啫，完全唔系戏肉啦。跟住咧就开始就问佢。咁 ICQ number， 即系嗱，我中三嘅时候喺 ICQ 中后期嘅时候就差唔多去到 MSN 噶啦，就嚟。咁跟住之后咧，咁啊问咗佢攞咗个 ICQ number， 跟住之后咧就即刻喺嗰个嘅补习嗰个个 notes 嗰度就即刻 写低佢啦。 系啦，但系你谂下嗰时个环境系几咁礼计咧，咁样 攞啲嘢出嚟啊嘛。 系啦，跟住抄又呢个路程咁样，跟住之后攞完之后咧就好啦，咁啊，然后就翻去就即刻就即系 add 咗个 ICQ。咁最后即系搞咗个零两个月嘅沟通之后咧，就我系写情信过去表白，寄去佢屋企， 即系所以知道地址啊，中间倾嘅过程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最后佢系喺屋企楼下嗰个电话亭打电话嚟同我喺屋企倾电话嘅时候就应承咗。 啊， 咁然后咧呢、這个就系我嘅初恋啦。但我初恋只系维持咗一个月啫，出咗一次街。跟住就唔知点解无疾而终，完咁样就咁啦。 佢去到用屋企楼下嘅电话打俾你， 嗰阵时唔系啊，嗰阵时系唔得噶，即系啲阿爸阿妈夹得好实噶嘛。 哦， 即系同男仔倾，因为佢读女校， 系 咁佢一有啲男仔声打嚟嘅时候就好啊叻噶嘛。咁所以系啦，做咩啊？ 你佢边个？叫咩名啊？ 你试下迟啲有人打去方志豪屋企搵佢个女。你睇方志豪答佢咩嘢？ 你边个？ 冇嘢啊，靓仔。 打错， 瞓醒先再打嚟，即系咁样。实有呢啲嘅。 但你嗰个学校有冇帮助咧？即系都叫名校啊，真系。你觉得有冇即系好似头先我 iBanker 嘅理论啦？ 嗱，你问我自己梗系心理上面都帮我自己先。我成日觉得佢帮唔帮到你呢件事后话，因为对方点听。但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即系有啲嘢好似。摆咗个阵，突然间嗰啲嘢劲啲咧，你行埋去个势又唔同嘅，系啦，即系所以我就话一胆二力三功夫，胆啊真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坛嘢。所以你系扮冇胆啫。 我的不镇定，我脑内跟逐寸逐寸地转入最怀疑色，所有散失的爱情，变质的友情，于记忆中过剩，放大到像引导我逐秒逐秒步向死刑。当人步近难边，抬头未见上天。如力气就快熄灭，当留下欠人烟，回眸尚有明天，人留下去才叫光年。我活太累吗？看尽美好。怎么退化？更挨过最锥心的说话，我没有害怕。人只怕是怨念萌芽，就败给这刹那，败退后去好吗？真相有些念挂，人真些。算吧。 心里好想快乐，他也许很渺茫，这躯壳即将脱落，也继续撑下去，为了望见绝处是有光，痛苦得要命，今晚都需要赢，不可以输给这病，我要是这日跳下去，就永没有办法打赢。想原谅我懦弱，想从来没有受伤，人从未变成死得将，想疗愈这内伤，来年若再回想，能行着笑回顾坚强。有一天都退下，我没有害怕。 两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Leslie 姜丽文的新派台歌，歌名叫做《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一座工厂大厦的单位发现怀疑爆炸品，包括至少一公斤 TATP 烈性炸药和十枚燃烧弹、一批武器和强水等。一名27岁男子涉嫌无牌管有爆炸品被捕，警方又说不排除会有人再被捕。警方形容 TATP 烈性炸药相当危险和不稳定，又指有關炸藥不能夠在市面上購買，相信有人在單位內製造炸藥。警方說今早進行首次引爆，現時合共處理大約一公斤的 TATP 烈性炸藥，暫時未知單位合共儲存多少炸藥，強調有關炸藥容易突然爆炸，而製造、儲存、運輸炸藥都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在檢獲的證物當中，包括反修例的標語和寫有香港民族陣線的衣服。被問到事件和近日的遊行示威活動有沒有關係，警方說是調查的方向之一。藝人任達華早上在中山出席活動時被一名男子用刀刺傷，廣東中山警方說任達華沒有生命危險。中山火炬開發區公安分局說，朝早十点几，任达华参加一项商业活动的时候，被一名男子用刀刺伤，嫌疑人当场被制服，身份有待调查。而任达华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案件正是进一步调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完成访京行程，返回香港，被问到有没有被北京劝退，他说绝无此事。重申會繼續專業、謙卑、努力為市民服務。他又說北京非常關心香港，有從媒體各渠道知道香港情況，表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繼續為市民服務和工作。對於反修例爭議，鄭若驊說希望大家放下不同意見，坦誠對話，理性參與社會服務，令香港可以再向前一步。他又說注意到有議員就處理台灣殺人案疑犯的事提出議案，政府已經作出回應，暫時沒有補充。河南義馬市氣化廠爆炸增至10人死亡，19人重傷，仍然有5個人失蹤。事發在昨天下午，爆炸威力強大，周邊3公里範圍的民居都有玻璃窗被震碎，亦都有房屋倒塌，有人被埋。當局派出工作組到場指揮救援工作，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嚴肅追究責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稍多。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午3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第二三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医院。咁另外咧，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对开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大约喺十分钟前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咧仍然排到过去水泉澳村。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落中环，近住六国酒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道路至道。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三号干线去油麻地车多，龙尾奥运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路明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旺角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大埔道近福荣街。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亦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上去康华苑。跟住提返呢一个封路啦，就是受路面维修影响，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骏发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咁另外呢，唔少地方都系落緊雨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好长开水喉啦，浸住啲菜或碗碟嚟洗，一样咁干净。 好，一于改变少少生活习惯，做个悭水精英。 我哋要缩短用花洒冲凉嘅时间， 做够一机衣服先开洗衣机，都悭到好多水噶。 快啲登入 www.wsd.gov.hk 参加齐来悭水十公升运动，承诺善用水资源啦！ 每日悭水十公升，支持环保做精英。 晨光第一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介绍本地特殊教育的概况。 自闭症里面亦都有高功能和低功能嘅，如果是比较低功能嗰啲咧，咁佢哋可能亦都系需要入读特殊学校嘅。 如果你都想吸收多啲教育嘅相关资讯， 就唔好错过逢星期三由我芭比林慧主理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程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晨光第一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花尽心思都是想博你一笑。 想跟你走到天涯海角，我愿意搏一搏，仍未放弃。日后和你走遍千亿世纪，那句世间再幻变的天气，也抛开一切，一起远飞。 Pandora 在 Funky 的节奏之下营造了一个甜蜜蜜的气氛，做什么都是想起对方，做什么都是为了博君一笑，总之有你就好。作曲填词都是 Pandora 的 Tony， 编曲的 Pandora， 监制 Pandora 加上 MJ Tim。今个星期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Pandora 想跟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比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昼2:38提到你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3:00。咁、嗯、啊，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咧，就斌仔喺度嘅。 你好。 咁我哋有名叫我是你的老千会啦，有啲名。 冇计啊。 有冇谂过我哋会有女嘉宾出现咧？ 我真系谂住噶，我今日特登翻嚟，大佬。咩都冇债行行咁样， 经我同肥仔从长计议之后，我哋觉得唔俾你嘉宾嚟啊！ 搞错啊！ 你知你嘅一胆二力三功夫， 正所谓拳怕少壮，棍怕老狼。点知今日两个老狼互相棍对棍，哎呀，真系得意啦！ 啊，攞走晒女嘉宾点算啊？系咪先？唉，啱啱又影相，你知你部电话噶啦，又我 send 翻俾你啊，咁样 我踢你啊， 咁但系今日咧有啲得意。得意嘅玩下咁啦，叫做 系 啦。咁啊，呢半个钟头咧，我就准备咗三个问题咧，即系考分仔嘅。 嗯， 咁啊，即系成日都讲咧，我哋譬如睇电影又好啊，你睇剧啊，即系嗰啲情侣之间嗰啲相处， 嗯， 或者事件成日都觉得好荒谬啊，系咪先？ 系。 但现实世界之中，硬系觉得都系会有啲咁奇怪嘅嘢出现。 啱啱啱， 无论系你追紧嘅时候啦，拍紧拖啦，甚至乎你要结婚都系噶嘛。 系。 咁於是乎咧，我即係基於呢個概念，我就上網咧揾咗即係幾個 case 翻嚟，就三條嘅問題考下斌仔。 係 三個咧都係因為真實情況裏邊咧出現過一啲男女之間嘅一啲故事， 真人真事嚟嘅， 真人真事啦，係啦。咁啊有啲論壇啲人分享啦，咁睇你信幾多啦。 好， 咁每一題都會有三個嘅選擇，咁啊睇下你覺得個答案係啲乜嘢啦。 好， 先嚟一條熱身題咧，等你大概摸下嗰個方向係點啦。 OK。 第一条咧，呢一个系喺本地发生嘅一个事件嚟嘅。事完咧，网上有位巴打咧就话：啊，我自己一个睇戏，咁啊嗰日咧坐咗喺度就见到个女仔入嚟戏院就好靓啦，心里边梗系好想佢坐自己隔篱啦，系咪先？点知佢真系坐咗喺佢隔篱，而个女仔都系自己一个人嚟嘅啫。咁好啦，套戏啊开场啦，咁啊好自然，你嘅手啊摆喺个凳 pan 嗰度，点知佢一放上去个凳 pan 嘅时候咧，个女仔只手原来喺度。 即系个女仔已经只手， 只手喺度啦。个男仔放落去咧，就掂到佢只手啦。 嗯， 你估下事态嘅发展会系点咧？根据呢位网友嘅分享啊 ，A、B、C 三个选择 ，A 两个都冇放手，一路拖住。好电影啊！呢啲咁样 系。 B 个男嘅咧。縮手講咗句 sorry， 個女仔就話唔緊要，跟住就交換咗電話啦。 我以為唔緊要，跟住佢又拖住佢，跟住佢又拖住佢， 跟住交換咗電話， 交換咗電話， 交換咗電話。同埋 C 個女仔一句嘢都冇講，一把車咗落去。 嗱，照聽三個咧排張嚟計咧，最冇可能，你知唔知邊個？ 係邊一個？ 中間嗰、那個 係。 交换电话呢下过分啊嘛，即系嗱，你讲些 sorry， 缩手好合情理， 唔紧要。 你点会交换电话呢你完全讲唔通，嗰条桥点搭都搭唔到过去。 啊， 黐线呢个行为简直系严重 FF 呢、這个。啊，第一个呢我初头系谂咧嗰个画面再癫啲，我以为你玩呢啲 case 咧，系、最后点咧？嗱，佢个女仔摆手喺度，佢又摆喺手上去啦。跟住呢时候咧，大家二话不说，点算呢剔起咗嗰个浪手嗰个嘢啊！即系你拍拖先至会剔起佢啊！你直成个剔起佢，跟住两个人揽住住睇咯，好美咁样。 要睇紧 Annabelle 完啦，跟住 咁啊，更加要揽住睇啦，系咪先？有鬼啊嘛！三个里面升咗佢一巴， 第三个就升。 我觉得似系升咗佢一巴嘅，因为三个里面，即系第一个太癫啦，即系无啦啦，即系拖起手上嚟。 好电影嘅、啊、突然之间，同对穿墙， 唔系呢啲电影都系比较少一啲嘅电影嚟噶啦。如果你呢个剧情就唔系大电影嚟， 有啲爱情咁样，又有啲动作， 有啲动作啊咁样。我觉得似系真系升巴佢嘅， 升巴佢。 但系我就只系谂紧个就唔就手咧，即系嗱，睇下你坐喺佢左边定右边。 哦， 即系你一定系外边嗰只手环翻转头咁样升过嚟噶嘛？ 反手系啦，好似难。 但系又调翻转，我又谂，其实都系嗨到只手啫。 系。 唔使升巴啊嘛，大佬。同埋我想讲，你好多阵时搭地铁都会啦，有阵时唔觉意真系会嗨到，嗨到对方啊嘛。唔好讲话咩，即系有阵时我自己都试过，即系譬如你人多嘅时间咧，你放工啊或者即系嗰啲时间你搭地铁咧，咁咪逼沙甸鱼咁样噶。咁但系有阵时咧，你男仔都真系你要小心啲。有阵时我试过咧，就只手插咗喺裤袋， 另外一隻手咧，我就掹住上面嗰、那個嗰、那個扶手位置，咁我企到啦，咁人好多逼啦，咁啱咧，我隔離有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咧個 pat pat 就喺我嘅插褲袋嗰個位嘅附近， 嗯， 咁咁啱佢就擁埋嚟，即係啲人一擁嘅時候，佢就撞埋嚟，咁我隻手就隔住我個褲袋， 就掂到， 然後掂到佢個 pat， 跟住佢即刻擰過嚟勵住我，跟住然之後我第一件事，我望一望我自己，我再望一望佢，我話嗱。我兩隻手舉翻高先，跟住成程我就要兩隻手咁樣，好似吊環咁樣，跟住就要揸住啦。 已經插咗喺褲袋，即係已經話俾你聽，即 係 保障自己啊。 即係啦，你有時咧尷尬嘅。好啦，咁但係翻嚟呢度，如果三個答案，我會揀C 啊，我揀星巴佢 一巴車落， 因為咁樣先至，因為根據咁點解會擺到上討論區咧，一定係個女仔嘅反應係好荒謬、嗯，然後再引起男女之間兩性嘅爭論 角力啦，開始 角力，然之後話佢港女啊，跟住佢又話佢獨男啊，之如此類，一定係要咁樣先有得有人講嘅。 好，所以我揀 C， 一巴車落，真正嘅答案， 聽下。哎呀，哎呀， 真正嘅答案係 B。个男仔缩手讲 sorry， 个女仔话唔紧要，之后抄咗牌。因为点解展开讨论就系 点解攞到电话？ 我真唔知道，可能真 系黐线，黐线。 最后抄咗佢牌啦。 吓， 佢个讨论位就系究竟第一句 WhatsApp 过应该讲啲乜嘢好？即系个讨论位系喺呢一度，就唔系你头先估嗰个男女嘅角力。 I'm on your hand， I'm on your left hand， not on the other hand， on your hand 。我觉得。唔係喎，抄牌呢下真係講唔通咧。即係你譬如話，喂，sorry， 唔好意思，跟住啊 ，OK， 冇問題，咁啊，繼續睇完咗噶啦嘛。唔通嗱，小姐唔好意思啦，因為咧而家我有即係指模咧喺你嘅手上面，咁為咗保留翻大家嘅法律責任咧，咁我哋需要互相交換電話嘅，係啦， 以防第日有啲咩要追究。 係因為保障大家咁樣，即係除非係咁，如果唔係你講唔通攞到電話。好啦，咁但係當你攞到電話第一句。 會講翻套戲咯， 係 咯， 正路就係咧你。 讲下套戏，了解下中意睇咩戏种，然后这啲就再约睇第二次咯。 或者直情可能再直接啲啦，问佢：诶，啱啱睇完套戏，你有咩做啊？ 系， 即系可能系、哦，可能已经系咁啦。饮杯咖啡咧，咁样，即系可能是。 我屋企有 Annabelle 第一集，有冇兴趣嚟睇咧？ 我本人就系 Annabelle， 你上嚟我屋企揿嗰门钟个 bell 叫 Annabelle， 你上嚟揿下个 Annabelle。 好啦，嗱，跟住啦。第二条啦，呢一个咧我揾到喺台湾发生嘅。 OK， 咁啊有个事主啦，都系网即系、就是、网友嚟嘅，佢分享。咁呢个网友咧本身佢排队买嗰啲便当嘅，咁喺隔篱有对情侣咧就排紧队嘅时候就喺度闹交啦。 喺佢前面定喺佢后面啊？ 喺佢隔篱啦，佢冇讲个方位喺边。 OK， 系啊 ，OK， 佢冇特别讲个方位嘅，佢仍然喺旁边咁样。 OK。 咁啊闹到咁上下咧，个女仔礼手将嗰个便当应该买完之后出嚟、 okay. 就掉落佢个男朋友度。 系， 于但系嗰个网友咧就唔中富居。 哦，点知佢男朋友一闪，跟住之后就喺后面就舐嘢啦。 跟住个网友成身都系菜红豆腐啦，中晒啦咁样。咁啊，网友好心问佢哋， 仲要唔要啊？仲要唔要噶？你哋，请问， 使唔使换个新嘅俾你嗰啲啊？ 我就嚟排到咯，使帮你买翻个新嘅。 好心问佢哋就话啊，你哋喺度嘈紧咩咧？咁。你估下嗰对闹交情侣个女朋友有咩反应？个女朋友有咩反应？ 都系关你 A、B、C 三个选项啦。 哦、 A 个女仔即刻讲对唔住，然后喺佢男朋友面前咧，就帮个网友抹翻干净全身，系啊，即系 喺全身啊， 系啊，即系整污糟嗰啲就帮佢抹翻干净啦。呢、這个 A，B 就完全当我网友冇到，闹个男朋友，你做咩唔接实佢啊？整到人啦，然后继续闹啦，开展咗第二个闹交话题。 嗯。 同埋 C 就同嗰个网友讲：你见唔到我哋闹紧交嘅咩？一句噬埋佢。我觉得呢啲情况你唔好喺台湾， 三个都有可能，呢三个都好合理嘅推测。 即系六日旺角，譬如你买珍珠奶茶啲，好多人其实系我都见过嘅。前面有一对冷战紧又好啊，嘈紧交又好咧，有时排佢后面，你真系。我又偷听紧，有时又好想，不如你哋唔好嘈啊！ 一人少句啦， 一人少句啦。 点知你最后就俾人哋一人多一句啦，咁样啊？ 你觉得会最后呢个情况系点样发展呢？ 嗱，由于佢系台湾啦、 啊， 我假设佢系新北市先啦。如果佢系新北市咧， 新北市有咩咁特别？ 我会毫无疑问咁拣 A。 好温柔咁样， 帮佢全身抹干净佢。 啊！ 如果呢个系新北市嘅话，我毫无疑问。 啊！ 但系呢个系台湾啫，只系知道，唔知系台湾边一笪地方。 仲问你痛唔痛添？啲豆腐打到你， 系啦，又辛苦咯，咁样。 对不起哦，下次要再来台湾哦。 台湾最美的是人哦，不是风景哦。一定系咁样。我觉得 A 咧，就其实似系最近似台灣人會做嘅嘢，因為即正所謂兩軍交戰就不斬來使，何況係隔離嗰個係完全係無辜嘅，咁我覺得可能真係幫佢抹翻都未頂，咁但係咧又調翻轉，如果台灣女仔能夠喺街度同你嘈交咧，佢都真係即以我認識嘅台灣女仔啦，大部分咧。我估去得喺街即可以係扯火，佢唔同香港女仔啊。香港女仔喺街扯你火，開你片咧，完全佢唔使考慮啊！你明唔明啊？ 正常， 因為佢覺得無論邊個啱錯都，佢一定係啱嗰個，所以佢唔介意公開地同你展開漫罵。係 啊， 因為永遠香港女仔係唔驚呢樣嘢嘅，但係台灣女仔唔同。台灣女仔咧，佢會諗，因為佢係好，佢哋好受日本人嗰套，好多嘢都會即好內斂一啲。佢要同你嘈交咧，佢唔会喺街度咁样同你嘈，因为佢觉得好失礼。 要留翻屋企先啦，喺度。 所以如果真系嘈得咧，佢应该真系癫到个地步，即系佢所有枷锁已经冲破咗啦。咁所以咧，第二个 option 咧话咩嗰啲，你睇下整到人哋啦嗰啲，呢啲系香港女仔先至会讲嘅嘢嚟嘅啫。台湾女仔唔会讲呢啲嘅，以我嘅认识。 所以拣个最， 所以我拣 C。我拣 C， 我都拣 C， 即都系呢一个嘅一嚟到就，你见到我眼交啊？你唔识闪噶，唔识闪噶，即 避啊嘛， 系啦， 嘥晒我啲嘢食啦。 不过我心里面其实我系暗哑底系补 A 嘅，虽然我而家拣 C，但因为台湾嘅女仔真系会嗰种，因为佢真系觉得，哎呀，我整亲无辜嘅人，即你谂下佢对于猫猫狗狗都特别爱惜啦。咁所以你话如果突然间整到个男仔，即所以你就期望佢配嘅时候就唔好配咁高啊，配翻低少少咁样，咁啊好啲啦。 系啦，帮麦分啦。 系啦，咁样支持切你啦。所以你问我会拣 C 嘅，而家，但我心里面系觉得系 A 嘅。好，你估 C， 听个 C 先。 C， 答案系。推论都冇错，即系佢能够喺条街度会展开呢一个嘅 台 湾嘛？ 嗱，好老实，你喺香港生活嘅人，我净系讲好紧嗱，你都有去台湾啦， 有啊。 OK， 我净系问啦，如果假设嗱，你去咗几多次台湾咧？大概我当十次好冇？ 系 啊， 当十次啦， 好啦。 你觉得你喺台湾嘅街道出现十次，同样系五六个钟，跟住翻屋企先咧 ？OK， 同样地，你喺香港出十次街，又系五六个钟，然后翻屋企，你觉得呢十次呢两边嘅十次？边边容易撞到喺街有情侣嗌交嘅机会率高啲？ 香港啊， 咁咪就系咯。 香港真系好明显。 个重点就系呢个啦。 系啊， 即系你喺旺角，求其话无啦啦个女朋友开佢拖， 系 冇事啊。 嗰条街就一对，好似便利店。 梗系啦，香港女仔系唔惊噶，喺街同人开拖，你听。所以而家行前头最好怼死女仔行先啦。 所以我都觉得好出奇啊，即系台湾喺街度有人遇到呢、這、一个。 系，但系最后个答案系即系再闹埋落去嘅。 系啊， 就因为我真系觉得，如果佢哋系去到。真系要嘈交，系佢去 已经冇乜枷锁啦， 已经冇晒枷锁噶啦，我觉得。 好啦，嗱， 第三题， 第三题啦，呢、這个远少少喺外国嘅美国嘅。 OK， 嗱，美国咧就有一对新人咧，咁啊结婚嘅时候就要影婚纱相啦。 嗯， 咁佢哋咧就拣咗喺一间超市门口嗰度影。 OK， 因为咧呢间超市同我哋嘅相识有关啦。 OK，A、 B、C 三个选择，你觉得边一个系正确嘅描述咧？先听 A 度啊。 OK， 有一次。嗰、那个新娘喺超市嗰度买嘢投诉啦，咁啱个新郎当时咧就系一个客户经理，咁、处理投诉嘅时候发现咧，原来个女仔嗰时啱啱分咗手，心情好差，又处理佢个投诉变成处理佢嗰、那个 佢个怀抱， 系啦， 又处理佢投诉变成投入佢个怀抱， 辅导起佢上嚟啦，于是乎两个就拉埋咗啦。 OK B 就是有一次咧，那个新娘嗰时就未识呢个男仔，就系、是、同朋友去超市嗰度就买嘢，讨论紧啊应唔应该买啲芝士翻去食咧咁。然后嗰个新郎当时喺隔篱都系客人嚟嘅啫，就搭讪啦，芝士对身体好啊，跟住就交换起电话上嚟啦， 又交换起电话上，乜嘢啊？ 呢个世界啊，古怪嘅事情真系好多， 黐线，呢个画完得太低，好跟住 同埋 C 系 都系有一次。落雨天啊，新娘就去即系佢超市出边架车嗰度咧，咁就即系攞车啦，停车场嗰度就挞唔着架车。咁啱咧，新郎咧当时就揸架车经过，见到佢就 见佢帮即系帮唔到佢挞翻着架车啦，就话啊， 我挞着你算啦，你挞着到架车，我哋挞着算啦。挞 着咗个关系嘅话，我车你翻屋企先啦，再打电话搵人处理架车啦咁。 呢、這个最合理喺外国。 系、 第一个处理投诉啊， 系啦。 呢、這个都不无可能，但系调翻转外国人投诉咧，又冇香港嗰啲咁兴盛噶嘛。 系， 同埋香港投诉得嗰啲，你都应该唔会想同佢挞着嘅，通常都系啲人挞， 都挞唔着噶， 系啊，挞唔着佢都， 佢本身佢好着啊， 佢都好耐冇挞着啦，都，你突然间好难挞翻着嘅，你明白吗？好啦，跟住之后咧，第二个你话系 搭 讪， 至少对 搭讪唔系搭讪都好合逻辑嘅，外国系真系三唔识七都倾到揽头揽颈嘅。 Yeah. Cheese is healthy， 系啦 ，cheese is good。 Yeah。 Say cheese， selfie， selfie， 第三个就是挞着架车， 系啦，令到他哋呢一件事就喺超市门口就影个婚纱相啦。 我觉得似系诗，我再估诗，我都系估诗，我三次都系诗。系咯， 雨天啊， 因为似系呢啲系容易啲会出现嘅情况 啊。 即系你无啦啦，你即喺芝士柜度等缘分、啊，你大佬呢单嘢有啲过火、啊，我觉得。 嗱，讲出嚟都有啲唔好意思、 啊。系啦，嗱，同埋你谂下，嗱，你谂下先，你作为一个女仔嘅角度啊，你买下嘢，有个男人喺度搭讪，除非佢靓仔到一个地步，如果唔系，你好难会好好倾，因为你有权觉得佢系 sell 嘢，或者你对于佢嗰个感谢位冇咁大。但系调翻转，如果佢帮你整翻架车，或者佢解到你当刻个困局咧，然之后你对佢心生仰慕，继而互生情愫， 咁啊合理啦。 我拣 C， 好，你拣 C。C 嘅答案， 试下。哎呀， 答案系 C G。 点解会咁噶？ 我觉得呢个好难嘅，因为即系你问我，我系有个关口就系、是、人哋倾偈隔篱，关你咩事咧？ 系咯、啊。 即系我觉得，即系芝士系健康，系我知道，但系好似会令到人哋有白眼嘅情况出现。 同埋香港唔 work 噶呢套，香港一定唔 work 噶。 咁至于你话系咪关靓唔靓仔事，我睇佢张相咧，嗰、那个男仔似边个咧 ？Vin Diesel， 哇， 光头大大啲，大大啲只咁样样， 系咁得啦， 嗰啲嚟嘅， 咁得啦，呢坛嘢仲 cheese 咁样，正啦 ，Fast and Furious 咁样。啊、所以正确答案就系呢一个啦。 系 boy，OK、okay。 系啊，就系、是、呢、這个。 咁我下次去玩下芝士先，唔怪之得凌子维咁中意食芝士啊！ 你明点解？你首先要对芝士有研究，你先可以讲嗰个 topic 啊。 我净系识芝士汉堡啫。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抱紧，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晚凭幻觉与日戏， Every day just every day 一直回味，前度怎忘记得起，心不曾死。散那幸运流水，似已患震撼，每日 是爱得过去色浅薄未适应，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晚幸运各于一起。 Every day just every day 日积回味，前度怎忘记得起，心不曾死。 新聞之前呢，我哋就即係暂时完咗一个钟头啦。 係啊， 跟住我哋交俾 operator 操作一下先。 阿俊吓嘛，佢 阿俊啊，交俾阿俊做做嘢先。 啊，听过有 Edgar 嘅新派头歌，歌名叫做 Everyday。 冇咁错啫，你记住阿俊。 就处理台湾杀人案疑犯嘅事提出议案，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暂时冇补充。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访京行程回港，他没有回应有没有担心近日游行影响香港经济，以及中央有没有谈及修例事件的提问。英国国会情报及安全委员会促请下任首相尽快决定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中扮演的角色，避免严重损害英国的国际关系。目前只有華為、諾基亞和愛立信三個潛在英國 5G 設備供應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新的 5G 網絡必須能夠應對網絡攻擊、惡意行為或者人為錯誤，問題不在於單一國家或者企業，最好是令供應商保持多元化。不過聲明又指，政府不應該作出損害五眼聯盟的事，認為即使華為被排除在外，北京亦都應該理解，正如北京不會容許一間英國公司參與中國的重要基建。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中午前後的大驟雨為本港新界部分地區帶來大約3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丹拿斯集結在首爾之西南偏南大約3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稍多。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西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噶，而家车龙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咁就西行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咧，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亦都恢复为每小时80公里。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啦，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龙尾排到去果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六国酒店一段仍然车多，龙尾去到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 新界區方面，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跟住葵福路一段擠塞，龍尾排到過去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嶼幹線收費站來回。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息時不會釋出廢氣，又可以慳油，慳錢得來又環保。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介绍本地特殊教育嘅概况。 自闭症里边亦都有高功能同埋低功能嘅，如果系比较低功能嗰啲咧，咁佢哋可能亦都系需要入读特殊学校嘅。 如果你都想吸收多啲教育嘅相关资讯， 就唔好错过逢星期三由我芭比林慧主理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程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晨光第一线。 厂房坏咗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点算好？边有咁多钱啊？ 老细唔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嚟做营运资金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噶。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嘅网页啦。 哇、wow， 暑期活动选择多，点算最啱？一家果 玩玩新奇天嘅劲文，今个夏天谂住玩咩呢？ 彭爷爷啊，游水啦、旅行啦、踩单车啦，我样样都想玩啊！ 哎、你个仔得个几个月大咋，点玩啊？ 咁我一家大细留喺屋企玩凑仔得啦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比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是你啲后援会啦。今日有我波神喺度，同埋阿斌仔嘅。 喂，你好，宝哥。 啊，有啲听众都好关心啊。头先我开始讲，以为阿欣系咪走啊？ 系啊， 系咪带晒女嘉宾过冬啊？ 系咪真实？唔系，六川电台最后系啊，广州人民电台。翻大陸突然 間喺廣州啲商場有塊玻璃，你見到佢 啊？開心快活人啊嘛！ 我有上去玩啦嗰時， 好勁啊！人哋黐線，百幾人，百幾人喺度睇佢做節目噶，我都睇過一次。 佢唔知咩有一個 DJ 係 十幾年前去睇 墨爾本的翡翠嗰、那個 咩啊？墨爾本的翡翠係大陸唱嘅咩？ 欸啊、 好似系留学生唱过呢只歌系咪啊？ 唔系啊，有個 DJ 有出過噶， 系咩？ 系啊，好勁啊！咁跟住有啲聽眾就話啦，即系問今日個節目女仔咧。 系咯， 人咧点解得两个男人？ 黐线， 佢做咩咧？ 咪咯， 其实平时我都有两个男人嘅， 冇人 冇咁样， 冇人留意你哋啊，大佬。 啊，咁啊，呢半个钟头咧，我哋又谂咗另一样嘢玩下嘅，系啦， 逼你埋场三二一啦， 系啦，有啲二拣一嘅 choice 嘅， 系 啦，即系就想睇下究竟我心目中嘅女神系边一个啦。 嗱，因为咧，我即系听你两个成日做节目咧，其实你两个咧都好克制嘅，即系成日咧就即系请啲女仔嘉宾上嚟。 系， 跟住又送埋一把鬼礼物俾佢哋，咁啊谂住以博红颜一笑啦。但你见到好多即系女嘉宾都好高质素嘅，为咗完成呢、這个即系访问嘅工作，尴粗觉得 好专业噶，我觉得。 即系其实你成日叫人哋啊，究竟波成即系你会拣波成定系拣阿一咧？ 两个都唔想拣， 唔系啦。 局簡。 梗系啦，你逼佢埋墙点会讲 咧？完全反映香港现今嘅社会状况，局简。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呢一个嘅即系喺听佢哋嘅过程当中咧，我成日都有个疑问，即系究竟咧，其实佢哋每一集咧嗰啲套路咧都系话，哎呀，即系好欣赏个女嘉宾啊，又话你靓啊，有呢有耐性啊，咁当然系欢场无真爱啦吓，大家好明白啦。好啦，咁究竟系啦，咁究竟啊喺即系呢两位师兄嘅即系心目当中，究竟佢哋真真正正嘅 Louis 神？是边个咧？咁样咁，我今日咧就准备咗一系列咧社会上面嘅杰出人士。 哦，杰出女性系列， 杰出女性系列001。本身咧，我谂住即系迟下都可能问下阿一嘅，但阿一咧因为佢女朋友而家翻咗嚟香港， 唔方便问， 唔方便问，系啦，因为为咗有损家庭和睦。系啦，咁所以咧，唯一對象就只能夠係你啦。 除非你選擇裏面有佢女朋友咯，然後佢就會全部都係揀佢女朋友。 咁無謂啦，唔好玩啦，係咪先？有咩唔好玩啫？咁好啦，咁咧，我今日就預備咗一紮社會上面嘅傑出女性嘅系列。 係 OK， 咁啊，俾阿波哥你揀一揀，但係咧二揀一嘅啫，每次都只能夠二揀一。OK， 咁你如果準備好嘅話咧，我哋就可以慢慢從而咧就推進到究竟你會即係中意嘅邊一類型嘅，即係真真正正喺心目當中嘅女神。好啦，嗱喺我未开始之前你大概即系你自己本身中意边一类款式嘅先，大概 甜美笑容啦， 甜美笑容啦， 长直头发啦， 长头发啦， 系啦，即系高高地， 高高地 系啦， 要唔要有啲学样啊？即系有啲气质嗰种啊？ 要 有学样， 要有嘅， 要有气质嘅， 身材好啦， 身材又要好， 系啦，听我讲啦， 又听你讲， 系啦， 系 唔拜金啦， 又 唔拜 金 啦， 又唔讲女， 讲晒出嚟。 咁你明白点解而家香港嘅结婚率越嚟越低，而离婚率又越嚟越高啦？ 我明点解我而家仲系一个人啊？你知点解啊？ 我明，我明。好啦，咁啊又试下，睇下你系即系点样咯？ 吓 ，OK， 好啦，嚟咯，准备好啦嘛？ 嚟嚟 ，OK， 开始啊，三二一。Lillian Ken 同埋 Aka， 三二一 ，Aka 系 ，OK 好 ，Aka Heidi， 三二一 ，Aka 呢个 choice 我哋有倾过同埋一 ，OK Aka Yanni 三 Yanni 二，哇你突然间入边有 Yanni 嘅， 近排我系愁老爷爷，我好中意嗰个阿欣嗰个角色 ，OK 好啦 Yanni Jessica 三。二 Super Girl 上面嘅 Jessica， 三二一 Yanni，OK， 咁啊当然仲有 Sharona 啦 ，Yanni 同埋 Sharona 无误， 我突然间又去翻 Super Girl 上面最喜爱系 Sharona，OK OK 好， 性格有啲爽朗， 好啦，咁啊嚟咯，好啦，呢个即系嘅英文名区啦，我哋去翻中文咯 ，Sharona 麦明诗，三二 Sharona 一 Sharona 冯盈盈，三 Sharona 二 Sharona 吕慧仪。三二一， 吕慧仪。我近排睇得多《爱回家》嘅吕慧仪呢个角色，好中意。 睇咁多添啊，你睇坏路啊，转你台啊我。好啦，跟住咧，吕慧仪、杨秀慧。三二一， 吕慧仪，吕慧仪， 吕慧仪，陈莹。三二一， 吕慧仪， 吕慧仪，朱自然。三。 都是吕慧仪， 吕慧仪，李佳芯， 李佳芯，李佳芯，哇，佢又有少少嗰种感觉啊，有啲可怜。 嗱，暂时你睇到咧，阿卡佢停咗一阵 ，Sharona 佢停咗一阵，吕慧仪停咗一阵，李佳芯即刻转台。好啦，李佳芯，刘佩月，三二一， 李佳芯， 嗱，粤语红掌啊，好难兼得嘅。好啦，李佳芯。麦美恩，嗱你问我，我实拣麦美恩嘅，我一定拣麦美恩，唔使美恩我真系 唔同嘅，唔同 type 嚟噶 李佳芯、麦美恩三二， 麦美恩啦，麦美恩我都好中意一段时间。 麦美恩， 麦美恩 ，OK 好，麦美恩、唐诗咏， 麦美恩， 麦美恩、苏林，未辣嗰个， 麦美恩， 麦美恩、沙律。 沙律，哦，沙律， 沙律啊！沙律定麦美恩，三 佢应该冇听嘅，麦美恩啦， 麦美恩 ，OK， 麦美恩 Rose 妈， 啊 ，Rose 妈， 切， 唔系谂紧，唔系， 麦美恩同 Rose 妈， 麦美恩， 继续麦美恩， 对唔住 Rose 妈 ，OK， 好，麦美恩，麦美娟， 你咪玩啦嘛， 麦美恩同麦美娟即刻讲， 麦美恩， 麦美恩。 好啦，跟住我哋开始去到政界啦。麦美恩、蒋丽云， 我估到你会去呢度啊。 三二， 麦美恩啊， 麦美恩，容海恩， 麦美恩啊， 麦美恩，毛孟静， 毛姐。毛姐是很尊敬的前辈， 梗系啦，系啊， 但拍拖嚟讲嘅麦美恩啦， 你点知啫？可能你就无意思，如果俾你答翻呢个 back to the future， 可能好咧，你点知啫？ 当年好熟啊， 系啊，而家都熟啦、啊。好啦，继续麦美恩啦， 麦美恩， 啊麦美恩啊，可能我排得唔好，搞到你一路停喺麦美恩停咗咁耐， 中意好耐呢个。 好啦，麦美恩、杨文慧，跳高运动员， 哇，符合咗。 是啦， 收场， 收场咩收场啫？ 即系个身形好收场啊，嗰种啊， 系啊，麦美恩， 麦美恩，麦美恩， 继续麦美恩，好啦，麦美恩，欧海纯都系高噶， 麦美恩 ，OK， 麦美恩， 运动界喎而家， 连思雅， 麦美恩， 麦美恩吴若希， 麦美恩， 麦美恩林嘉欣。 啊！你信呢张牌？ 三、二、一。 林嘉欣，铁齿，我好中意铁齿。 林嘉欣、张嘉欣， 都系林嘉欣。 林嘉欣、庄端仪。啊！庄端仪、啊， 庄端仪、啊， 庄端仪、啊，大佬。 庄端仪、啊， 庄端仪、啊。 我想拣 阿泽哥都争啲企唔稳，你听话俾你听。 咖啡杯都企不稳。 咪啦， 庄端仪。 庄端仪， 庄端仪， 庄端仪，打打陈静， 庄端仪， 哦，庄端仪，抽赢打打 ，OK， 抽赢， 好，咁啊，最后呢个啦，即系呢、這个呢、這个都实系庄端仪咯，我估，庄端仪同李嘉欣，我真系恭喜你， 庄端仪啊， 庄端仪，好啦，翻翻转头啦，庄端仪 ，Sharon 啊， 庄端仪，逐个逐个打翻喎，头先嗰啲， 庄端仪阿卡， 庄端仪， 庄端仪， 吕慧仪。 哇！庄端仪同李慧仪真系有得谂下喎，喂，真系有得谂下， 有得谂下， 真系有得谂下喎。 好难拣啊！ 拣到嘛？咪有得 庄端仪，庄端仪， 庄端仪，庄端仪同李慧仪。OK， 好，拣庄端仪。好啦，最后庄端仪同麦美恩。 谂下唔同嘅范畴啊？ 边方面啊？一个经济的范畴，一个民生的范畴， 同埋社会，同埋政治的角度。 我政治的角度，我嘢你讲咩啲？好啦， 庄端仪， 庄端仪，好啦，最后嗱，我见你好难拣咧，就喺吕慧仪同埋庄端仪嘅当中。咁我哋为咗即系鱼与熊掌啦，两全其美啦。 你咪打佢两个电话。 嗱，一个咧，一个你就拣做即系情侣，即系譬如可能女朋友或者老婆啦。咁两个即系你是但摆一个女，另外一个咧就 S P 啦。 咩系 SP 系咩 ？Spiritual person， 哦， 即系好灵性上面嘅沟通、 哦。我以为系啲咩？ 冇， 打咗个突。 你唔好一听到 SP 就谂第二啲嘢先，系啦。即系所以你摆边个落去 ？Spiritual person， 你以为摆边个落去 SP 都冇事嘅，系啦。 Spiritual person， 系啦 ，OK， 好有灵性嘅。好啦，吕慧仪系你嘅 SP 啊。定系庄端仪， 你要成句讲。如果唔系啲啱啱转台咧、 ，sorry， 我再讲一次。 我惊下个礼拜连我都冇埋。 我哋而家讲嘅 SP 系 spiritual person， 我再重复一次， 系 灵性的人物。OK， 系啦，追求心灵上面嘅一种安稳。同佢倾偈，你会得到一种平静嘅。OK， 好啦，一个就系女朋友啫。 系啦，即系或者老婆啦。吕慧仪系 SP 啊，你庄端仪 SP 好咧？你觉得边个倾到偈啊？玩呢啲嘅咁先好玩啊！ 我停留咗喺上句，掂到下句。 你净系答一句，边个系你想佢成为你嘅 SP 就得啦。 我想吕慧仪成为我嘅 spiritual person SP。 OK， 倾到偈，我觉得 倾到偈 系啊。 但庄端仪点解倾唔到偈咧？ 庄端仪同佢应该唔系倾偈嘅， 系点咧？ 同佢嘅相处系拍拖嚟嘅， 哦，系、okay, 开心嘅。 OK， 系啦，系寻找欢乐嘅。 好嗱，今日大家都理解到啦，即系头先咧，阿波咧一开始嘅时候，佢就讲啦，话佢要高高地、长头发、靓嘅、有气质嘅、身材要好嘅。 咁吕慧仪都同埋呢个庄端仪都中晒啊，系啦。咁至于去到最后，你有个要求话咩啊？唔拜金同埋唔港女， 系。 咁你要了解一下啦， 呢个要自己出手先知道。 我就唔知啦，咁咯。 冲击好大啊！头先你开到最尾， 系啊，我几惊你拣蒋丽云啊？ 唔系啊，莫美欣同莫美娟呢个先劲噶嘛？你明唔明啊？ 梗系拣莫美娟啦。 何以见得咧？ 莫美欣都唔够胆咁样讲粗口嘛？你够唔够胆？我唔够胆啊！ 调翻转啊，嚟啊！ 我啊， 少少地啊，开少少啊！你有咩大概条件咧？ 我就哦，长头发，眼大大，面尖尖，鼻高高。我实系呢啲嘅最 typical 嗰啲嚟嘅，但系当然就聪明，但系聪明冇得就咁凭样睇嘅，倾下偈先知嘅。聪明系我好 appreciate， 即系一个女仔成为我嘅女朋友系即系不能蠢嘅，蠢嘅我真系搞唔掂，真系嬲，真心会猛嘅。 我都听过， 系啊， 听过你讲 一蠢我就着噶啦已经。 好 啦， 好，智慧型眼大大，冯盈盈 系， 同埋 Lillian Ken， 哇！你同叫我喺阿一同阿波中间拣，系冇分别。诶，冯盈盈啊， 好，冯盈盈， 因为嗱，即系另外 ，sorry， 唔好意思嘅，都少少得罪嘅，唔好意思。一把声线都好紧要嘅， 系， 即系一个人佢系咁样又讲嘢咁样，咁我又会有啲一疲劳轰炸。 好，冯盈盈， 系、哎、啊， 系嘛？ 冯盈盈啊，冯盈盈啊，冯盈盈、啊， 冯盈盈同汤盈盈。 咁我都系汤盈盈先，唔系冯盈盈，继续冯盈盈，继续冯盈盈， 冯盈盈同姚盈盈。 咁冯盈盈 ，OK， 系啦， 冯盈盈同埋呢一个陈法拉有读书啊？ 陈法拉唔中我噶，唔知点解学我， 竟然 我好多男同学，即系我中学嗰啲男同学咧，个个都好中意陈法拉噶。 啊 我唔中噶，即系我唔觉得差嘅，好好嘅件事，即 系 所有男性觉得一个女神有嘅嘢，齐晒张嘅所有嘢都，但我真系一路都冇啊，冇嗰下，冇嗰下，所以焗住都系冯盈盈， 呢个都焗住， 大佬咁啲好啲啊嘛， 冯盈盈唔系名师，你 咁我拣莫名师， 系 我拣莫名师 ，OK， 冯盈盈同莫名师，我拣莫名师，系啊。 赢个位喺边度咧？ 冇咁嘈，真系你头先呢啲音镜同埋冯盈盈，我谂到佢两个把声，我都觉得其实都系差唔多，都系高八度。系啦，我哋今日去食呢个咧，食咩食咩食咩咁样。 好啦， 莫名思， 莫名思同杜小乔咧， 唉死啦！下下问啲我有啲了解嘅，即系有啲知道系嘅。莫名思啊， 都系去莫名思。 莫名思， 莫名思同埋啊，但系又要中到你。 冇嘅，你继续去啊！你谂到咩嚟啊？ 莫名思同埋林嘉欣。 哇死啊！呢个 考都奔过啦。 咁啊，咁林嘉欣，咁林嘉欣，考虑多啲其他因素嘅时候， 系 林嘉欣，林嘉欣，林嘉欣， 林嘉欣同埋巩俐都识。 以望 系啦，林嘉欣就拱你啦， 咁梗系林嘉欣啦，咁梗系林嘉欣啦，大佬。 有冇边个赢到林嘉欣啊？你觉得？ 有边个赢到林嘉欣啊？我好耐冇玩呢个，所以我而家我我心里面实有啲嘅，但系嗰啲真系我僆仔嘅时候嘅一啲女神啊。 去到边一班咧？系 吴美衡咯。 哦， 林美衡、林嘉欣，系咪难拣啦？两个难拣，但我会拣吴美衡。 我拣林嘉欣啊，讲。 我拣吴美衡，系啦，跟住吴美衡同陈慧珊。 哦，原来系嗰一对嘅。 系啦，我就会，我都可能会拣吴美衡。 吴美衡同郭善妮啊？ 郭善妮，谂下先，郭善妮，吴美衡，吴美衡，都系吴美衡。吴美衡，我有边个挥得赢咧？ 好， 佘诗曼。 最后， 佘诗曼系挥得赢。 最后一个。隔篱阿俊阿婷啲相阿俊提供嘅， 吓 吴美衡同吴幸美 ，O 我梗唔肯咩？ 青春是自由地飞翔，到没事能站起，不是流行的时期。就已喜欢你，坐也坐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约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青春自负和自卑天下，让热情亮起不安，但有种勇气。暗恋到很微，我以我空想无限诉早才完美。你吻到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又隔着距离。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密友忽然提起你，便瞬间陷入微想怎见你。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会有点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下次跟谁谈恋爱，就算轰烈，但我都记得你。 经过访问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嘉宾都几啱做女朋友噶，林咏彤，听我有佢嘅作品，歌名叫做《忽然又想起你》啊，先听一节三点半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艺人任达华朝早在中山出席活动时，被一名男子用刀刺伤。广东中山警方说，任达华没有生命危险。中山火炬开发区公安分局说，朝早十点几，任达华参加一项商业活动时，被一名男子用刀刺伤，嫌疑人当场被制服，身份有待调查。任达华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案件正是进一步调查。任达华的哥哥警务处前副处长任达荣接受本台查询时说，至今未联络到任达华，但从四方八面的资讯来看，弟弟情况稳定，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民阵就星期日游行终点改在湾仔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决定维持终点在湾仔，但結束時間就延至晚上11:59。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說，會按照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要求，宣布遊行結束後叫市民離開，但怎樣離開和向哪一個方向離開，責任在於警方，強調若果有任何失控，由警方和委員會負責。他認為在灣仔疏導人潮有極大困難，而灣仔會展正是舉行書展，會影響商戶和市民。 岑子杰又说，无从估计游行结束之后市民会停留抑或到其他地方找路离开，强调湾仔港铁站没有应付大量人流的配套，所以怎样疏散参与完游行的市民是警方责任。他说会坚持以几十个人做代表，拿着表达诉求的直番行到终审法院，认为对头的横额有政治信息，所以要放在终审法院前。警方在荃湾一座工厂大厦的单位发现爆炸品，包括至少一公斤 TATP 烈性炸药和十枚燃烧弹、一批武器和强水等。一名27岁男子涉嫌无牌管有爆炸品被捕，警方又说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警方形容 TATP 烈性炸药相当危险和不稳定，又指有关炸药不能够在市面上购买，相信有人在单位内制造炸药。警方说今朝早进行首次引爆，现时一共处理大约一公斤的 TATP 烈性炸药，暂时未知单位合共储存几多炸药，强调有关炸药容易突然爆炸，而制造、储存、运输炸药亦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检获的证物当中，包括反修例标语和写有香港民族阵线的衣服。被问到事件和近日的游行示威活动有没有关系，警方说是调查的方向之一。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上星期和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会面，但没有透露会面内容。蒋丽云透过助理说，蒋丽云是在上星期五到碧屋惩教所探望陈同佳，探访是今个月初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去信惩教署申请，双方倾谈大约40分钟，会面内容由于可能涉及私隐，因而要小心处理。陈同佳去年年初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潘晓颖，其后回港，他涉嫌曾经多次用死者的银行卡提款，承认四项洗黑钱罪名，早前被判监29个月，预料最快今年10月获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稍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西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龙尾仍然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咁就系西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车多，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是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柏苑。另外湾仔北一带包括是博览道东、博览道中和菲林明道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慢车，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总有一部电影啱你心水，爱情小品。 叮叮当当，咚咚响。 万军，恐怖灵异， 二台院线盛大公映，阿欧、迪斯、周摄、 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盛大公映。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哇！暑期活動選擇多，點先最啱？一家果。 雞安子豪话：一家大细最开心嘅暑期活动就梗系去旅行啦，仲要拣个大家都未去过嘅地方，齐齐经历游学全世界啊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开支 Rose， 贺一贺佢先啦。遇到几多关，我会笑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算你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正亦见得疲浪。玫瑰汽酒通常都是开心庆祝的时候饮的。阿 Matt 说，对于他新曲风、新形象、签约新公司，全部都是值得庆祝的新开始，也都正好配合他这首作品。昨天漆黑中会再发光，作曲监制都是陈巧威，填词梁柏坚，编曲陈巧威 team 啊。上咗六个星期再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亚军位置，林欣彤《玫瑰式体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俾女神更加了解独男。谨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口味呢家嘢人人唔同嘅，有人留言 啲连灯仔都唔错你 嚟噶，系啊，你啲口味， 我啱啱睇到啲连灯仔嘅嘅 comment， 有啲话有阿 l 做选择都唔拣， 你系抵闹嘅， 睇你点俾啦，你开到 spiritual person 啊，又唔同嘅咁样， 识玩继续玩啦。 嗱咁啊，三点半新闻之后咧，咁我哋都会又翻去平时嘅一个笨读兵团嘅，咁啊笨读兵团其实每个礼拜即系推介一件事啦。咁啊，今日要推介呢一个咧，咁究竟系啲咩？我哋听一听咧，就会知道究竟系咩嚟噶啦。好。拍紧拖嘅你，每逢星期六日放假，应该都要烦恼究竟拍拖做啲咩好呢？去边度呢？嗱，时间又唔够长，想去个旅行又唔得，去咩台湾啊、日本啊嗰啲，真系唔使谂噶啦，短短地嘅。翻大陆就算啦，而澳门呢，其实船飞连埋住宿咧都几贵噶，你又唔系下下都可以喺何生手上赢翻嚟，甚至乎仲要比特添，得个两日假，仲有啲咩选择呢？可能你会即时谂起去离岛租间度假屋开心下，哇，远离市区啊，都叫做避一避世。咁曾经有段时间呢种玩法都好流行嘅，不过问题就在于未必人人都接受到长时间嘅宁静啦，亦都唔系个个都中意亲亲大自然。平时你有约过佢行山，你就知噶啦，山顶都未到就已经问，哇，到未啊？好闷啊？有冇嘢食啊？一阵间去边度行街啊？所以活动嘅花款咧，本身咧嚟到可能已经唔多啦，而游客亦都好多，你想宁静都唔系咁容易。更重要嘅就系嗰个间者啊嘛，有时度假屋嘅设计又同一般酒店唔一样嘅， 住的質素又未必啱你口味，所以呢不妨试下同女朋友仔揀一个平时好少去的区域，然后物色个区有咩酒店，星期五晚放工换件衫拎埋行李呢就去 check in, 玩啊玩，玩到星期日 check out 呢就出返嚟啦，当正自己去緊旅行，朝早瞓醒就去酒店附近行下有咩好食，跟住又上网 search 下附近有啲咩活动好玩，个感觉都会好唔同啊。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嘅就係同女朋友喺香港过一个好似旅行咁嘅假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实在太笨读啦呢單嘢。 咁笑到咁衰呀你喺度听。 刚啱你嘅提供。礼拜五晚复间酒店， 系 换件衫，拎埋啲行李，一玩就玩到礼拜日啦。咁究竟礼拜六嗰廿四个钟系做啲乜嘢咧？ 咪就系出去咯。 而究竟出啲咩咧？系啦，而个行李里面又会带咗啲乜嘢咧？即系一个问， 最带住翻工可能。啲同事话：咦，做乜一代二代嘅咁样？ 咦，你看你个行李自己识震嘅咁得意嘅咁样，系佢冻啊佢。 唔系因为呢个真系试过嘅，试过有一段时间。 你真系攞啲真嘢嚟玩？哦，有得啫。 唔系试过拎住一代二代嗰啲翻公司，系试过同个女仔嗰时星期六日真系拍拖，唔知道去边度好咧，就用咗呢一个方法。 吓， 嗰时我记得我哋系 book 咗好似荃湾区嘅酒店嘅，因为荃湾区本身我同嗰时嘅女朋友都好少入去，我住九龙东，佢又住喺东区港岛嗰边，即系正常你好少会入去嗰头。咁跟住上网咪好似 Expedia 嗰啲咁咯，即系搵下酒店。咁跟住嗰次 咁啊解决咗土地嘅问题。 系啊，即系如果有地方过夜咁样， 即系觉得自己大豪客一样啊，哇犀利咁样。 咁因为你要谂嗰度有啲咩地方可以食嘢啊？叫做行下街咁样，咁啊荃湾又未至于好荒谬，唔系好 荒谬，好荒谬， 好荒谬啊！你落到去好多嘢食啊， 梗系啦，荃湾好多正嘢噶， 好多正嘢都听过，但系就好少入去。就算拍拖，其实都唔会嘅，因为你觉得如果你一日里面你要 travel 咁样样嘅话，其实攰嘅。咁但系如果我 spend 真系两日喺嗰度咧，咁我可以舒服啲，摊松嚟玩。咁好似 book 咗之后呢就真係星期五晚放工啦，咁跟住執埋啲嘢入去 check in 咗。咁嗰晚呢我哋仲要预先呢即係傾好咗，就係话啊要好似旅行咁呢，大家要带一啲呢即係好似晚装啊，我要带啲好市正嘅，要搵间西餐厅食饭。就好似你去澳门嘅时候有时都会啊今晚要 candle night dinner。咁荃灣都嘗試揾啦， 唔係，但係係有趣嘅，係有情趣嘅呢件事，係有情趣嘅， 係啊，要揾有嗰啲咁樣嘅情趣嘅地方 嚇 啊，有個情調 係， 咁啊嗰次真係 book 到嘅，揾到一間咁嘅西餐廳，咁啊仲要係開得 夜，好夢幻嘅西餐廳， 好夢幻西餐廳啊，正我都係。然後就食完飯就要喺度即係飲下酒啊，傾下偈，嗰樣嘢係。好似平時會少做嘅，因為你唔會特登去 dress up 自己，然後去做呢件事。大家可能放咗工啊，你著住嗰套衫啊，而家大家隆重其事咁樣去對待啦。咁呢個其一啦，即係你第一晚去到啦，然後去到第二日瞓醒嘅時候，你就真係當自己一個遊客咁啦。咁荃灣區有啲咩咧？就上網 search 荃灣好去處啊，荃灣十大美食啊，你就跟住嗰個 guideline 咧，就喺附近嗰度 plan 你嗰日嘅行程噶啦。 係 點解要揀一個你未去過區？就因為你要有一個種好陌生，你未好少嚟，你唔知道嘅感覺，咁先至有一種好似喺香港，但又唔喺香港。咁样玩咗，即系你连埋星期五晚就即系 大玩特玩啦，玩到礼拜日啦， 系哇，礼拜三日两夜嘅呢种玩法嘅。 嗱，呢一个你头先呢个推介咧，我都赞同嘅。咁但系咧呢件事就要好两个人个心念要好一致，即系你哋真系想叫做揾拖嚟拍。 是的， 即是你们真的是想特登做一些事去令到段感情好像啊经历一些不同的东西，懒是有新鲜感，懒是有些难忘的那些。好啦，那你说即是不是常常可以用这些招呢？其实都一个月可能一两剂咯，顶笼。 我本身想住可能几个月一次的。 是啦是啦，看 都不平啊。 看那排做事攰不攰啦，咁诸如此类啦，咁样。好啦，咁我就话咧，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啦。但有一个系我自己摆喺口袋里面都会成日都想做嘅， 或者想用嘅，系以前会多啲，而家就少咗啲。咁系点咧？就系两个人拍拖约咗，譬如喺旺角等咁先计啦。咁然后我哋咧就 keep 埋眼行出弥敦道嘅巴士站， 哦， 等边一架巴士嚟先就上嗰架。个总站带你去边咧？唔知嗰架咩车嚟噶嘛？即系嗱，当然你个 翻厂嘅， 当然你喺旺角，当然你喺旺角，你尽量唔好拣个车头方向向尖沙咀啦，因为架车通常只系去尖沙咀码头嘅啫。OK， 好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可能系反方向，就可能系向北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咪求其唔知啊，突然间中一架可能去咗丽瑶， 嗯， 边度丽瑶啊？ 系 唔识喎，冇去过。松 屋个二号巴士总站 系啦系啦，喂，突然间丽景咁样。冇喎，唔知咩嚟嘅喎，咁樣跟住咪上去行下，即係影下相又好，又點樣都好。呢個第一個，即係突然間因為交通工具嘅 random 而去帶領去一個你唔知嘅，有權你去過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你就要跟翻個遊戲啦，就佢帶你去邊個車嘅總站，你一定要搭到總站，你總站先准落車。咁而落車發生啲咩事，就到時再見到再算。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係咩呢？就係、譬如話你即係去一啲叫做影相嘅熱點， 嗯， 就都係即係一個禮拜六日嘅時候都常做嘅。咁亦都譬如話可能係嗰啲咩西環泳棚啊，即係去嗰啲蘇豪區嗰啲影下相。即係如果你中意影相，又或者你女朋友好中意影相，好中意俾人影嘅咁樣，咁你咪去嗰啲地方嗰度即係去影下，因為嗰度又比較多啲即係 cafe。咁可能你又會影完之後又翻去即係喺個店嗰度執下相啊，然之後俾佢鋪下咁之類之類嗰啲，呢啲啊即係梗局㗎啦，基本上。好啦，再唔係咧，就仲有一啲咧，就有一段時間好興嘅，而家好似稍為叫做冇咁 hit， 但係都繼續有捧場客嘅，就嗰啲嘅興趣班。 哇！呢、這個真係未試過。 喺我嘅角度咧，即係嗱，唔好意思啦，都係得罪講句，其實同有少製造垃圾冇分別嘅，跟皮夾啊， 你幾個鐘頭整嗰啲 係啦，跟住搞啲相框啊，整個蛋糕啊， 好一你又唔整開， 阿 Jam 啊，啲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又覺得，喺個過程裡面，我同我 B B 一齊即係畫呢幅畫， 愛的結晶品啊，嗰、那個 係啊，好明顯嗰幅畫。你估下你哋分手嘅时候嗰幅画去边啊？ 冇话分手啊！你过几个礼拜嗰幅画都唔知摆边啊！ 唔好讲话分手啊，净系下次嘈交就嗰幅画都唔知俾人掉烂咗啦，已经实有呢啲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再者咧就即系譬如仲有一个咧，我就觉得头先你讲嗰个几好嘅，就是、譬如话啊锁死一个区域， 系， 然后你真系喺嗰度住，我觉得有咗一个地方住而喺嗰一区咧，系令到大家呢两个演员入戏嘅入信度系高好多嘅。咁但係你问我调返转，如果咁呢，可能我真係宁愿，可能我都会揀你嗰个多过去澳门，好老实。因为第一我又唔惯坐船啦。第二其实过到去又係逼，同埋你即更加可能可以去嘅地方唔多。即偶一为之囉，一下澳门，同埋而家即係澳门其实老实实都贵嘅。 係 呀。其实计埋船飞来回，其实可能你喺香港咁仲比较经济实惠啲添咁样。咁但係呢，我就觉得中间有一样嘢反而我係几觉得应该要做嘅，就是如果两个人真係想拍拖，同埋礼拜五六日就算留喺香港都想有嗰种去旅行嘅感觉呢，唔好用电话。 哦，呢个係。 即係你嗰件事係你个心态，呢两个人都离开唔到香港。 嗯。 即係虽然你哋喺香港，咁你一定喺香港，但如果你哋继续係即係冇哦礼拜咦个游行我都睇个 live 先。咁然后两个人坐喺餐厅度就睇个 live 呢，又唔系嗰种。 有啲即系你个心离唔开嘛，即系你又顾住，跟住可能你又复下啲公事啊，我唔知啊， 系啦， 你又要处理啊， 系啦，即系冇嗰个嗰个嘢咯。 同埋，我觉得系喺嗰个区域，譬如我当攞翻头先荃湾区为例啊，你喺嗰度 book 咗一个地方咧，有一套同平时拍拖唔同，你会觉得哦，我平时去荃湾都得啦。但系如果你要 full day 嘅话咧，其实系吃力嘅。 系， 但如果你有一个叫做所谓有个斗咧，譬如我当我朝早瞓醒喺附近食个早餐，我行到四五点，我可以翻去冲个凉，唞一唞，落去泳池嗰度游个水，去到夜晚你先至再 plan 究竟喺附近食啲乜嘢咧，定系甚至乎你外卖啲嘢翻嚟喺张房，你中意睇下戏又好啊，系啦，倾下偈啊，即系嗰一样嘢令到件事摊松啲。 倾下偈啊， 唔得嘅咩？ 打啊！你咁好倾， 我最中意倾偈。 你咁好， 熄晒灯咁倾，望住个月光， 漆黑中对话啫。 好啦，跟住我就话，即系如果你拣得啲酒店咧，我觉得即系个设施方面系真系需要多啲嘅，即系例如有游泳池系梗局啊， 呢个特奇啦， 系啦，跟住譬如如果有埋sauna啊，即系譬如 有 gym 啊， 系诸如此类按摩咁嗰啲，系会比贵咗，但系我觉得其实来来回回咁都差唔多。不过但系其实你问我吓，如果真系三日两夜五六日咁样咧，我真系宁愿快飞一转台湾。 我知 道你问我，即系你其实计翻数唔系差好远噶咋，真系唔系差好远噶咋，因为你去到台湾你都未必住好靓嘅。 咁如果你去到台湾就主要系即系日头出去玩嗰啲， 夜晚都玩嘅 ，即系个住就真系唔系好紧要啦。 系啊， 即系你真系一个叫做瞓觉嘅啫，你瞓醒就出去噶啦。 系啊，鱼与熊掌啦。但我就觉得，譬如头先你讲嗰个话，譬如喺唔同区域去试下都系好。 嗯、 但系其实有而家最惨系咩呢？就系、是、你个香港系每一区其实分别唔大，都系嗰啲商场，都系嗰啲铺头，估到嘅。你估到 要揾咯、啊，系啊，你真系要特登揾咯， 即系你嚟嚟去都行嗰啲运动铺啊，再唔系你就出佢啦，即系实系嗰啲铺头你走唔甩咗 Uniqlo 啊，即系嚟嚟去去 Muji 啊，冚烂都系嗰啲嚟咯。 但你要有呢啲咧做底嘅，即系你讲翻转头，譬如你同女仔去，我当你日本啊、台湾边度去旅行都好啦，唔知点解行程硬系咧都系会行翻啲商场， 啊、 即系你喺条街度，你嗰条街嗰个景再靓、再文青区都好，你再影相去到咁上下就热啦 ，B B。我想凉冷气，我哋不如入商场行一阵。明明嗰啲牌子香港都有噶啦，佢都系要去嘅，即系有呢啲就 系 一个叫 backup 待住起身。 即系 所以系 咯，所以就有个叫做新鲜感嘅啫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拍拖啊冇乜所谓，睇你两个人啫。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去到要唔做呢啲嘢就好闷，其实都有啲问题嘅。其实老老实实。 但系， 即系你明唔明意思啊？ 我明白，呢个好常。你第一句就系落，即系你要揾一啲嘢嚟做嘅话，就好似你哋两个关系之间系咪擦唔出啲火花，要刻意做啲嘢咧？ 系啦。 但系我会调翻转谂就系、是，因为你始终长时间咧，大家对住啊，你习惯咗嗰个 pattern。 系。 我当你其实你由你去接佢出街嗰一刻，其实你啲嘢已经知道噶啦，都知道你瞓醒大概几多点啊，中意食啲乜嘢啊。 系。 你系要生，你要刻意生一啲嘢出嚟，俾呢段关系咯。 或者可以有一個有趣啲嘅玩法嘅，即係大家 brainstorm 咯，即係譬如你將食嘢，每人要夾揾三個嘅嘢食，個名你寫低，咁跟住抽信封咯，即係今餐你咩喺個信封度抽啊，唔知㗎，可能抽咗你，可能抽咗我，咁跟住就要對方，即係起碼是但有一方係中意嘅先，咁咪去食咯，即係譬如突然間抽哦熱石火鍋咁樣，跟住你要食熱石火鍋，雖然我唔知咩熱石火鍋啊，熱石火鍋咁你咪食咯咁樣，跟住之後譬如你去邊笪地方，咁你淨係寫個區域嘅啫。唔知道啊，油抽啊，即系你最好加啲游戏嘅元素 啊， 就会较好啊。我觉得喺呢个情况， 同埋增加咗个 uncertainty 啊， 系啦， 大家都估唔到呢个 weekend 究竟会做啲咩， 系啊，即系好玩系好玩就系呢个 啊， 咁。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这个环节之所以会出现，是希望大家听完整集节目嘻嘻哈哈完，可以平静翻落嚟，等大家一起沉淀一下，那个感觉就好像做完剧烈运动要拉翻筋 cool down 一样，顺便还可以俾我哋抒发一下心入面嘅感觉添。不过抒发得嚟，拣嘅歌又唔想太正路，总系想有少少换味喺里面。所以就算是管弦乐啦、电影配乐，甚至我哋听唔明嘅外语歌都揾过嚟播。每次去谂呢个环节应该播啲咩歌都唔容易噶，有时仲会喺节目前倾下有咩歌啱播。而今日嘅呢一首歌，其实早几个星期已经谂过嚟播噶啦，但系最后撞正咗林郑开记者会而 hold 住咗。当时的想法是，既然 Say Hallelujah to the Lord 能够成为 hit song， 那究竟其他宗教的歌又得不得呢？再加上、我们又有人是读佛学的，更加啱播了。而 而唔知点解去到今日拎翻出嚟，望住啲歌词又有另一种味道。严格嚟讲，佢唔系歌词嚟嘅，而系一篇经文。今日拣嚟嘅就系有梅艳芳嘅呢一首《心经》。即使系香港，定系我哋呢个节目，希望都可以顺利咁度一切苦厄咧。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老多来三秒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咁美妙嘅歌声，究竟喺边度揾翻嚟噶？ 在我们的唱片房那里找回来的， 简直是天籁啊！ 等我们平静一下个心情嘛。你知道我们今天都讲了很多人spiritually 的 person 嘛，我们现在要平静一下 给你揀多次。 谁？ 李佳心、吕慧仪。 孙总要求揀李佳心。 李佳心、庄端仪。三二一， 庄端仪。 Good choice。 今天多谢斌仔过来啦，究竟下个星期会怎样，就大家自己留意下个礼拜二至四再见啦。 不知道啊，听新城啊，拜拜。